大家记准了，但是今年的奥运会显得有所不同的是什么呢？往届陪同的各省代表都无法前去东京了，甚至他们回国之后也不能立即接受采访，出征运动员都会严格的按照防疫的要求进行14+7+7的隔离，而大部分队员们还要参加9月份的这个陕西的全运会，所以对运动员们来讲是个巨大的挑战。 对，所以说白了就是他们从东京回来之后隔离结束之后转脸就要直接去陕西参加全运会了啊，这的确是又一个不一样嘛。 对，这全运会9月15号就开幕了。 对， 所以给队员们调整的时间也是非常的少啊，身心的调整能力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对，那当然呢，这个对于他们的这个心理状态其实也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去奥运会回来之后我们当时已经是知道自己在奥运会上的成绩了嘛，不管胜负，这时候的心理状态其实也是需要运动员们进行一个很好的调整。 对， 再加上有14+7+7的这样的一个隔离的时间，大家都是独自在一个房间去进行隔离，那这段时间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可能也对于运动员参加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是，估计好多运动员们可能也会有想家的感觉，是吧？都想找点时间，找点空闲，有事没事常回家看看。 但是至少我们已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种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是这，咱们怎么就现在奥运会还没开幕呢？咱们就畅想回家的事儿了，是吧？提前替这个运动员们思考了很多事儿啊！但是我相信这个肯定代表团早已经是，思考的是非常的详细了啊！未来怎么怎么样啊？包括队员们，如何来调整心理啊？这个都是必须要去做的功课。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说奥之声为您带来的东京奥运会的特别节目《然在东京之体坛夜话》啊，我是康乐， 我是孟莹， 是我的搭档啊。这边有朋友专门给孟莹打招呼啊，晨晨说欢迎孟莹的回归， 谢谢您， 好几年没看到了，就是在直播当中。是，这边呢还有新军，他说了也是给孟莹打招呼了啊。 谢谢朋友们还都记得我。 各位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关注北京体育广播，我们现在在新浪微博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开通了，欢迎大家跟孟莹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咱们进入到全景奥运会，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好的，全景奥运会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奥运资讯。今天下午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是经过了几个小时的飞行之后终于抵达了日本东京啊，一出机场这球迷们早就准备好了，横幅都拉好了，写的这个字也是非常的热情啊， 热烈欢迎中国女排 没错啊，尤其是这个郎平作为主教练走出机场的时候喜笑颜开，我相信这是郎指导啊，他一走出机场我认为他首先心理上有一个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这个奥运周期5年，这奥运会终于要开始了，就是我们就是运动员们，我相信到达这个成田机场那一刻就会觉得，哎，这奥运会取消不了了，跑不了了，是吧？我们都来了啊。对，当然了，在被问到了来到东京时候的感受的时候，来听听郎导是怎么说的。 挺兴奋的，因为等了5年嘛，时间挺长的。我们终于有机会踏上奥运的征程，希望我们能够发挥出好的水平，为国争光。奥运会比赛不同往常的这个联赛，所以每一场都是非常艰苦的，我们会全力以赴，一场一场拼，我们一定准备好了，都5年了。 嗨， 听出来了，郎导最后那句话说的 对，是都5年的时间了，我们还准备不好吗？确实，中国女排作为冠军之师，卫冕冠军来到东京，万众瞩目，受到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关注。郎导最后这一句话，给很多排球迷心里边就觉得落定了，是吧？ 吃了一颗定心丸啊， 没错。当然了，这一次的这个中国女排在奥运小组赛当中，对手还是实力很强的。 是的， 先后迎战的，你包括意大利、美国、俄罗斯、土耳其，首场比赛是在7月25号来进行。 对，对手是土耳其女排，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奥运旗手朱婷直接跟她父亲是这么说的：“ 哎呦， 你就直接看决赛吧，决赛是在8号。”你看这个是多有信心的， 对 这种表述啊， 是，或者跟这代表团说，这个直接订票订那个9号的票吧，之前的票都不用考虑了啊，这就说明这个球队的霸气啊，我们也期待着朱婷这样的一个愿望能够实现。另外关注一下国乒，在东京体育馆是进行了第一次 这个训练啊，这是东京体育馆第一次向各参赛队来进行开放。经过一天的休整之后呢，国乒进入场馆进行了适应性的训练。中国乒协主席、中国奥运代表团乒乓球队的领队刘国梁指导现场督战，国乒最强阵容是悉数上场，提前感受了奥运赛场的氛围。 嗯，那当然呢，国乒每天只有2个小时可以在奥运场馆训练。上午的训练呢是1个小时，前半个小时呢是女队员训练，后半个小时呢是男队员训练。像陈梦啊、孙颖莎、马龙、樊振东、许昕、刘诗雯这些组合都先后现身了。那这次出征除了6大主力之外呢，还有2名替补选手王楚钦和王曼玉。另外呢，梁靖昆作为随队陪练，也将协助奥运选手进行备战。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我们东京奥运会乒乓球比赛呢，将会在7月24号拉开战幕，26号呢就会产生混双奥运历史的首金。那作为世界乒坛的霸主，国乒本次奥运会的目标当然也是要包揽5金，所以我们对于咱们的这支胜利之师同样也是充满着期待。 没错，另外在今天呢，中国女排、中国女篮、中国举重和中国跳水、中国射击队等多支队伍其实都已经是纷纷出征了，引得不少体育迷前去送行，大家拍了各种各样的照片，也是看到了很好。这其中女排的这个照片我看到了，出征之前特意把2位落选的队员也拉在一块儿去照相，就感觉是非常暖心的一件事儿。说到女排，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女排的资深记者孔宁老师，现在把孔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孔老师您好。 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啊。其实像刚才康乐说到的啊，大家对于孔宁老师非常熟悉，也都是知道您是这个排球的资深记者。但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不问排球，我们先问问您，对于本届奥运会，您除了排球，还关注哪些项目呢？ 我还会关注跳水这次，因为，说实话，在我心中啊，我觉得中国有几支梦之队，对吧？咱们都搞体育都知道梦之队。 对。 但是我心中，我觉得其实梦之队中最强的，我觉得是中国跳水队。可能有时候没有悬念，但它就是实力的象征。我关注中国跳水队呢，因为在中国队征战奥运会历史上，中国跳水队即便是梦之队，但从来没有包揽过8枚金牌，就是没有包全包圆过。 嗯。 啊，拿过7金。那么像这次，能不能有机会？ 全包圆 一 下是吧？ 这一次伟业呢，就是啊，这个毫不客气啊，争取证明这个梦之队中的梦之队啊，这个王中王，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期待的。还有一个呢，这次呢有一些明星不在了，就不我说没有打东京奥运会，你比如说孙杨啊，这种话题式的巨星啊，比如说林丹啊，因为年龄啊，如果去年打还好点，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推迟到现在的东京奥运会。 嗯， 那么有些这种明星没有了，但是你比如说我还是比较期待像马龙。 对， 就马龙呢，我也想就是说啊，作为老队员，我特别想看看马龙能走多远。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进程啊，他是另类了啊，就是他是马龙和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就是我说是这个。哎，对，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 他是领军人物嘛。 对对对，他是有个人魅力的。那么他能走多远，我觉得这是一个话题。他不管他最后的胜负啊，我觉得他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还有呢，就是我也想这个关注一下这个什么这个新鲜的项目。新鲜项目确实没有过，比如说空手道啊，这次东京奥运会有了哈，空手道冲浪啊，冲浪完了是攀岩， 对， 攀岩 滑板 这些项目吧，确实是原来是属于极限的，我觉得是一种年轻人非常喜爱的一种项目，我想看看他到底怎么玩儿啊。而且这个而且能成为奥林匹克这个哈金牌啊，这个真是了不起啊！没想到这个玩着玩着玩着攀岩还能玩成奥运会冠军啊！ 您这个了解一下，也是为了自己下一届再去采访的时候提前做点准备，是不是？ 是，这个孔宁老师一共采访过5届奥运会，包括冬奥会。 是 啊，孔老师，下一届我不只是希望您去采访啊，希望您去参加，能不能？比如攀岩什么的啊，您这边平时这个经常报道中国女排。啊，估计这个手臂的力量也很强，是吧？下一届可以练一练啊！但是这开玩笑了。我们再说回中国女排啊，这个必须得让专业的孔宁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郎指导刚才 在录音当中已经表述了，说准备五年时间，我们肯定是准备好了。 嗯， 那这一次对于中国女排大家提出的这个要求，包括队员们的表述，说朱婷也说了，肯定那就是还想要升国旗奏国歌。孔老师，您觉得中国女排这次需要克服的困难有哪些啊？啊，包括这个中国女排的对手，比上届到底他们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 情况我觉得跟别的奥运会不一样，因为今天凌晨今天清晨吧，我也是去送了一下中国女排 哦， 看对对对，我而来报道了一下，就是把这个冬季拍了点短视频啊，给我们的新媒体公媒体这个平台啊，全媒体平台啊，客户端传了视频，因为远见嘛，也只能打招呼摆手啊，就这个意思， 遥祝一下。 对，遥祝一下，因为说实话，两年来也没怎么见面。从2019年世界杯夺冠之后，就没怎么见。 甚是想念啊！ 对，确实是，这个见的还很亲切，而且呢，王老最后坐大巴车摆手啊，向我们这个摆手都挥别啊，这揭开了东京奥运会征战的这个序幕。 对。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我感觉啊，就是说，包括跟他们接触也很多，感觉现在这支中国队呢，跟里约奥运会呢不太一样。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呢，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多，比较冲，好处就是12名球员都具备高水平车轮大战的能力。现在中国队呢，主力替补之间的差距比较大，那么但是主力阵容呢，我感觉呢，比里约呢要成熟、稳健。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朱婷里约奥运会的时候还是带着青涩啊，而且呢，这个三场球一开就小组赛输三场。很压抑啊，后来是迸发了，还是很青葱岁月啊。里约完了东京，我感觉就不一样。当然，这个东京奥运会也是根据这个几年来也是郎平让他参加了很多的大赛哈、国际大赛，包括世界杯世锦赛，他取得好成绩，而且呢也参加了这个土耳其啊，也打过这土耳其的这个超级职业联赛，所以对他的这种锤炼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而且现在朱婷也达到了。巅峰的这种全盛期啊，这虽然手腕是有点伤啊，没有点伤，但是朱婷是悠着劲儿打的，前面那些比赛悠着劲儿打的，东京奥运会肯定会全力以赴，而且他是这个全队的王炸，也是全队的灵魂人物，而且也是咱们这次开幕式中国代表团双旗手之一啊，实至名归，现在的中国队呢，我觉得还是比那时候的主力阵容，我说主力阵容啊，要成熟一些，但挑战呢还很大。那么，里约奥运会其实挑战，我觉得也不小，因为最后以小组第四末班车出现，对的是巴西队，最后是打巴西队之后呢，迸发了，迸发之后是一路高歌猛进。他高歌猛进，我看了，即便打荷兰，我回忆一下，打塞尔维亚，其实每局基本上25-3、26-4，比如说基本上这样3-1啃的，真是不容易。那么里约是冲起来了，东京我觉得是实力，我觉得这次是实力的象征，而且是2019年，世界杯夺冠成为十冠王之后的整个这种态势的延续，而且我觉得这是郎指导率领中国女排第三个吧，现在是中国女排历史上第三个黄金时代的中后期啊，我觉得还是属于全盛期的这个正值全盛期啊，也正值全盛期属于。中后期啊，因为老队员可能在打完东京奥运会就延期啊，就是一个老队员肯定要退，所以这时候他们也是非常好的一次高光的时刻的这个机遇， 是，对于中国女排，大家都是有超级高的期待，我们也希望能跟孔婷老师一起来关注中国女排的每一场比赛。孔老师也是准备好素材啊，未来您肯定还会写一本书是吧？关于中国女排，争取在这届比赛当中卫冕成功啊，相信将会是非常的精彩。好，我们今天跟孔婷老师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咱们下回再聊。 再见， 再见。 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资讯的相关方面啊，这个其实防疫真的是重中之重啊。你看，南非奥委会18号也是在官网发布声明说，3名国家男足成员和1名橄榄球队的教练是在日本检测出了这个新冠病毒呈阳性。那3名感染的球员当中呢，2名是足球运动员，1名是这个球队的官员，已经在东京被隔离。还好，其他成员的2次检测万幸都是阴性的。 期待不要再有其他的这种反转了啊。另外呢，像英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昨天也证实说，英国奥运代表团就有6名运动员和2名工作人员，由于在前往日本的航班上密切接触了一名新冠病毒感染者，所以现在正在东京接受隔离。那这8个人呢，乘坐的航班客机是在当地时间16号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的。他们在客机起飞前和降落后接受了新冠检测，结果到还不错，都是阴性。但是眼下呢，他们需要自我隔离一段时间。 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好，极速锐评，我们继续要进行电话连线。接下来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资深记者杨天英。当然天英以前跟我们的印象是足球记者，其实呢他也是跑过很多其他的项目，但是呢好像没有采访过奥运会， 可能对于他来说也是有那么一丝小小的遗憾啊，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呢？把天英 天英自己说。 没错，天英你好。 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刚才我们的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啊，不知道这个从来没有采访过奥运会，对于你自己来说是不是算作一个小小的遗憾呢？ 我也不知道，好像挺奇怪的哈。就是当然了，我现在这么说哈，被我们领导们听见哈，会不会说你为什么要抱怨哈？但我还得抱怨但我还得抱怨一下哈。你说我作为一个从小这么热爱体育的人哈，然后在中国体育报工作哈，然后一直让我管这连续2届奥运会了吧，一直让我做这个管这个后方报道组哈，一直不让我去前方。我是一个能够冲锋在一线的人对，我觉得让我在10年之后再让我管后方，先让我在前锋，在这个前线 多跑一跑 对， 是，也别着急，天英，马上这北京冬奥会就快到了，那会儿你肯定能去采访啊。当然我们又聊回东京奥运会啊，本届东京奥运会除了足球以外啊，足球是你平时最关注的一个项目， 对 啊，除了足球之外你最期待的是哪个项目，为什么呢？ 那期待的项目就很多了，因为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最早的这种工作环境啊，就是建立在我们大量的在报道中国的体育的各个环节嘛。然后在奥运会的时候，其实跟中国队有关的、跟中国有关的项目，其实我们都会关注，而且我们自己也拉过一个表，这是我从小跟我爸爸我们两个人的一习惯。我爸爸原来带着我看奥运会的时候，就是先拉一表，中国队员哪天有比赛，哪个项目有夺金点。我们都拉好了， 哇， 然后呢到那个时候固定的去看那比赛。 现在还会这样吗？ 专业， 现在是这样。 哇， 现在原来是作为一个体育爱好者嘛，跟我爸爸一起这么做。现在是作为体育工作者，这就是我们上班的节奏。我们现在这个报道组就是要干这个，拉好一个表，中国哪有夺金点，作为体育记者就是要做这个。哎，然后到那个时候，前方记者怎么写，后方记者怎么写，双方怎么补这个东西。就要干这个 啊！现在是你给你爸爸来拉这个表了。 对，但是真的，我觉得我爸现在是比我还要厉害哈。我觉得咱节目有时候吧，真的有一期啊，奥运会的时候可以连线让我爸说说。 没问题啊。 我爸经常， 哎， 我爸经常跟我啊，我爸经常跟我说：“天英你不行，你说说足球还行，你要是说说这个其他体育项目，你没我懂。”我爸就开始跟我掰手指头，什么田径啊、游泳啊、体操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什么排球啊、篮球啊。没有我爸不懂的。 哎，我突然觉得今天我们其实就应该连线一下杨老爷子了。 是，杨老爷子是作为这个秘密武器吧？咱们等到这个奥运会最高潮的时候再连杨老爷子啊。但是天英，你最关注的运动员是谁呢？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我最关注的项目其实还是那几个，咱们中国的第一个就是其实最爱看的还是咱们的乒乓球了。 啊， 我觉得对。然后这次大家关注关注哈，马龙又去了哈，这是中国的秘密武器哈。然后去了就是为了专门啊，跟对手的最强对手 PK 的是吧？ 对。 然后对，看看能不能把对手干掉哈，打败对手。然后另外一个，我看看咱们中国的这个排球啊，我觉得每一次的排球都是既有成绩又感人的，对吧？ 对。 我觉得这正大家 凝聚人心的嘛。 凝聚人心的，而且上一次里约的时候，他们回来的时候。我还安排我们的记者派记者去机场去接他们。我们年轻的记者到了现场之后泪流满面啊，然后跟我们发照片发微信说，那个现场观众举着的那个旗子叫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说这是咱们原来体育报的标题啊，这是我们的入社教育啊，进单位之前就会告诉你 这是中国体育报原来写的新闻标题，后来作为中国体育的一句著名口号，后来这就是我们大家为什么热爱中国体育的原因。 嗯，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体育的意义就在这里。然后我们记者在现场看的那些现在的年轻人还在举着这个横幅，哇，我们记者现场看的热泪盈眶， 一代又一代大家都在受到这句标语的一个激励吗？ 对，就是激励了几代中国人嘛。 对， 然后这个项目，对，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就是看个朋友吧，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咱们拳击队，对吧？张春良教练又是培养了这几年，培养了这么多的这个年轻的这个队员，这么好的队员，有拿牌机会的队员嘛？然后跟张指导平常也比较熟，然后就是张指导平常经常给我发个视频什么的，我这队员练的视频，我也挺惊讶的，因为我也挺喜欢的嘛，因为我从当年那个2008年2009年，就是跟那个张指导跟邹市明，然后采访过很长一段时间，就采访挺深的， 嗯， 然后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认识了，然后这是一个，我觉得拳击得看吧，对吧？ 嗯， 我比较喜欢看这种接触性运动，就是有身体的接触性运动的，然后 另外一个，嗯， 对，对抗性的，然后我觉得这几个，我觉得应该是必须要看的。另外一个，看看那个赵帅是吧？看看咱们， 嗯， 另一个棋手嘛啊。 对对对，因为跟赵帅认识好多好多年了嘛，逢年过节的天天慰问我，每一次跟赵帅我们两个人发微信，我都会用一句话结尾 啊。 今年他出发之前，我又跟他发微信用一句话结尾， 嗯， 就是这几年以来啊，打完上次奥运会之后，我跟他发的微信都是一句话，把五星红旗在东京上空要升起来。 哎呦，是， 对， 赵帅真的太不容易了。 嗯， 这1米88的大个儿，上届拿冠军是58公斤的，那这瘦成什么样啊？ 多瘦啊！对呀、啊， 对呀、啊，就是天天都是饿着，就是保持这样的一个体重啊。那这一届稍微强了一点，是68公斤了，是吧？啊，就感觉不至于像以前那么饿了啊。天生简单跟我们分享分享关于赵帅啊，我之前看过一些他的故事，觉得是非常感人的。 对，赵帅是一个特别谦和的小伙子，对吧？然后特别谦和，然后东北小伙子，特别朴实，然后为人特别扎实的一个人。然后上一次打完之后，他是中国第一个拿这种男子跆拳道金牌的队员嘛， 对 吧？就是通过他这次拿完之后，这跆拳道也成为了中国的这个奥运优势项目之一了， 是 拿金牌非常稳定。然后他自己的就是说，刚才那个康乐跟我说那个嘛，其实我印象就挺深的。因为当时赵帅打完那次金牌之后回国嘛，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过，还让我看过，他说他身上的这些有地方有伤啊什么的，就包括我印象当中他是跆拳道奥运冠军，岂不是世界上这方面最能打的人，是吧？然后但是我看了看他那个就是训练时候的照片啊，就是比如光着膀子练的时候照片啊，那真是康老师特别瘦啊，小伙子， 嗯， 特别特别瘦。我觉得就包括原来我看邹市明也是，哎呦，真是运动员能够直到这种奥林匹克的金牌的领奖台上，那就是人类在这个运动上的巅峰状态， 极限 的能力，对，他能付出的东西那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嗯， 真是我看完之后我都跟他说，我说你悠着点儿，能打就打，不能打就算了，以后 会很心疼啊， 真的你会很受震动。 嗯， 然后他就是最后嘛，还是要继续打嘛，因为有年龄也在这儿，就年龄优势也在这儿嘛，而且国家也需要这个，也需要这个金牌嘛，所以说就会继续打下去。 嗯， 所以说我对他们两口子一直是挺期待的，我觉得，嗯，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早的看到，尽快的看到两个人有喜讯什么的，是吧？ 嗯，是， 不知道 郑书音、赵帅 啊， 对， 哎，这个康乐你爆料了，我也没多时间。 啊是，大家都这么说，都这么说。 哦，都这么说哈。 当然，天鹰对刚才虽然有一种是开玩笑的口吻，但是，我觉得可以总结出一点来，就是，体育包括奥运会对于一个运动员，他这个意义真的是非常的大啊，是一个追逐梦想啊，让自己， 实现梦想。 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会受很多的苦，但是这个苦吃过了之后，未来能够尝到那个甜才是真正的甜。另外一点就是说，体育包括奥运会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讲啊，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天鹰。 对， 所以说东京奥运会重新的举办啊，能够正常的这样的顺利的举办下来啊，对于全球的这个体育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和鼓舞，对吧，天鹰？ 对，而且奥运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魅力哈，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大家怎么看，就是我觉得奥运会它有一个宗旨嘛，就是让世界人民更加融合、更加友爱、更加团结，对吧？

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5%。预计明天晨练和上班时阴转多云，偏东风二级，气温在23到26度之间。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1，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就没有在直播的状态当中啊一起听的这个歌了，真的还蛮亲切的， 是吧？ 哎，但是得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是什么节目，我们是谁，是不是？ 对，我们这个从9点钟开始，孟莹和康乐就在这儿给大家嘚吧了1个小时了。 对， 这是我们这个特别版的体坛夜话， 是， 也是我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之体坛夜话》。 对 啊，在前一个小时，咱们俩把奥运会的事儿说了不少， 跟大家梳理了梳理啊，毕竟我们离奥运会越来越近了，但是呢，毕竟还没开始，所以可能现在各方都是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不管是说前方的这些报道团队也好，还是说运动员们，大家都是在做着最后的一个准备工作。但是 没错， 有一个比赛是在今天下午， 哎呦， 就进行了，而且这个结果呢，说实在的啊，我相信可能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不是特别的满意。 这个结果看了就会觉得饿，为什么呢？两个零蛋啊，是吧？这啊，感觉 没吃饱。 对啊，本来以为是一个这个大餐呢，是吧？国安打天津，很多人预测了这强弱对比太明显了，这俩球队 是 啊，是吧？好多朋友都说最低消费的3-0啊，尤其我们的一些嘉宾。啊，这边有朋友提到了说天鹰啊，赛前预测好像觉得还是挺乐观的。 对呀，说宋芬儿童子我们都没拿下，太可惜了。 对呀，啊，但是这场比赛，让我们感觉到，国安队还是非常遗憾吧，0-0。这边任我行他说了，这说国安不让天鹰参与了啊，不合适啊啊，这说我们并没有不让他参与啊，刚才说了奥运， 接下来咱们那个换一个嘉宾啊，继续再聊一聊国安这个事儿啊。 对， 当然了，国安今天这个比赛的情况，咱俩先给各位介绍一下，回顾一下吧。 是的，对，这个比赛呢是咱们中超的第六轮比赛了。那上半场呢，我们大家看到张玉宁错失了一个单刀良机，池忠国远射是，哎呀，很惊险，但是也没有成功。 嗯、 那下半场的时候呢，张玉宁近距离劲射打飞，张稀哲的兜射呢又稍微偏出。你看，都是多多少少差那么一点儿。拉坎布替补登场、 哎， 但是也是没有太多的很好的机会吧。 嗯， 所以最终我们跟天津还是0-0这样的一个比分保持到了结束。 是，而且国安队全场的这个数据也是压制对手啊。 嗯， 狂射19脚，但是呢0进球。这场比赛暴露国安两大短板，第一什么？锋无力啊，张玉宁单刀近距离射门，但是多次的错失良机。另外啊，快乐男孩巴坎布可能他感觉到自己，这个离开国安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的长， 最近就不快乐了是吗？ 啊，对，他也是自己，我看接受一个采访说啊，未来就不会在国安再效力的，所以这场比赛他状态也很差啊，多次的机会也都是软弱无力的，另外一个就是国安队边后卫这个传中质量也是比较的低， 对， 种种。这样的一个因素吧，控球率达到70%，19次射门，但是还是0-0的比分，到底是为什么呢？啊，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足球报的记者刘翔宇，把翔宇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翔宇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场球，翔宇你觉得为什么国安队没有能够取得一粒进球啊？就是打天津这个级别的球队，现在都不能够稳拿吗？ 我觉得客观条件啊，首先天气比较热，感觉国安踢这种比赛并不是很兴奋，另外呢，还有一点，天津队其实看了这场比赛，明显感觉没有像第一阶段大家所认知的那样的那么的弱，天津队经过了这个二次转会补强之后，其实整体阵容包括他的板凳球员有很大的补强。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像比利奇赛前所说的那样，他赛前所说的是，这支天津队目前对我们来说很神秘，他说出这句话，我觉得他可能对天津队整体的调整并不是很了解，就反映到比赛当中呢，国安可能想，哎，可能这场比赛也许会很轻松的拿下，那踢着踢着呢，发现这天津队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弱，而且人家的反击打得也很有效率，种种原因吧，再加上天气比较热，咱们自己的球员。状态确实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浪费了几次非常好的机会。另外，在第一场打河北的比赛当中啊，消耗也比较大。综合起来，这场0-0的闷平呢，对于国安来讲肯定是不满意的。嗯 嗯，是。我身边坐着是我这个全新搭档孟莹啊，他也是一位国安的老球迷了，就是看国安球看多少年了。 嗯 啊，他刚才跟我聊，就说觉得看不懂现在这个国安是吧，孟莹？ 对，看不懂，所以还是得听翔宇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嘛。 对，翔宇，这个让我们看不懂的就是，国安这个尽管就是现在没有像奥古啊、比埃拉这种串联啊，但是你像巴坎布这样也上了，我看到这场比赛之后还有一个传闻说巴坎布接受这个媒体采访说不会继续留在国安队了啊，你觉得这个是否影响了他今天的发挥呢，翔宇？ 那我觉得这个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巴坎布即将在这个赛季底，或者说是，这一个阶段打完离开国安，这个已经不是新闻了。这个他的合同本身就是到今年年底结束，然后国安想留住他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像巴坎布这样的当打之年的球员啊，在欧洲可以随便找球队，而且拿的工资应该也不会比这个中超要低啊，因为中超现在有这个限薪令了。那巴坎布今天确实状态并不是很好，只上了20几分钟，我觉得这个是在我意料之中的，甚至我这场比赛都没有想到他会上，因为他经过了长时间的，这种没有与球队合练啊，又隔离，然后缺乏系统性训练，这场比赛我觉得就是让他去找感觉的，并不是期待他能进球的，所以这20分钟呢，我觉得巴坎布的表现算是正常的，就是在现在阶段的这个状态下的巴坎布。他就是正常的，然后那个比利奇呢，我觉得也是让他通过这个比赛去找到比赛的感觉啊，接下来几场比赛可以再去观察一下巴坎布是否能够赶快找到这个射门靴，或者说是发挥他自己的特点，那种穿插跑动拉空当的这种特点，那发挥出来就可以。 当然提到这场比赛的这个外援，另外一个外援的这个表现的话，就是索萨这个外援好像给大家以往的感觉就是有点不温不火，就是你说他肯定达不到像奥古比埃拉那个级别的啊，但是大家对他可能有更多的期待。小雨，你是怎么点评这个外援最近的发挥的？ 索萨第一场表现踢得还可以啊，第一场比赛，然后这场比赛呢没有什么存在感，我觉得这和对手的踢法也有一定的关系。对手这场比赛其实主要打的就是防守反击，然后堆了很多球员在中后场。他们天津队的打法基本上放弃中场的争夺了，后场拿球就一个大脚找前面。所以索萨这种防守型后腰呢，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在防守当中。然后进攻当中呢，观察这几场比赛啊，这个索萨确实进攻方面不太灵啊，你可能相比石中国都还要差一些。所以你期待的他在这种比赛当中具有什么亮眼的发挥也是难为他了，他就是一个防守型的工兵啊，我觉得。 是，也看到有评论说这索萨在亚太打不上比赛啊，否则也不会说借给国安啊，就是如果人家真是用的好使的话怎么舍得呢？当然这个又提到一个老话题，如何在缺少核心外援的时候让国安依然在联盟当中，在这个中超当中保持很强的竞争力，以至于在之前我们也提出一个问题啊，国安如何在这几场比赛当中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改变，让大家看到一个希望是什么呢？就是重返争冠集团，似乎这场比赛又是在三伏天给大家浇了一盆冷水啊，是吧，江宇？ 确实是这场比赛的0-0的结果，可能是让大家不是很满意啊，而且这场比赛所暴露出的问题也相对比较多，像康乐刚才所提到的风无力啊。第二阶段第一场比赛，虽然咱们2-0赢了球，但是两个球其实都是点球，并没有运动战的收获。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赛季从第一阶段开始，这个国安整体的攻击力就有所下降。我觉得这可能是和这个缺少了奥古斯托，以及比埃拉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那现在比埃拉又没了，然后巴坎布又没了，当然这国安的进攻可能还要再打上一个折扣。现在主要就是要靠着本土球员的发挥。当然我觉得这场比赛张稀哲还是可以的啊，几脚传球都是比较有威胁的。但是像张雨宁啊，像其他的几个进攻型球员啊，他们可能机会没有把握住。但我觉得今天有一可喜的现象，就是王刚复出了。而且王刚在复出的踢这下半场那个时间段来看呢，他的这个进攻的水准还在，只不过是这个状态还是要调一下。如果说王刚这一路能够尽快的回到主力阵容的话，我觉得国安接下来运动战的进球还是有非常大的把握的，因为他这一路确实是攻击能力会比较强，而且可以拉开空当。 是。另外这个国安这场比赛19脚射门无法取得进球，就是风无力这件事儿，你觉得短期之内能够解决吗，翔宇？ 我觉得一是你进攻套路要更加丰富一些，再一个国安对于很多定位球的把握并不是很做得很充分，其实国安定位球的机会还是挺多的，但是利用定位球去得分的这种现象比较少见，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可以再去好好研究一下。另外呢，就是几名国脚吧，还是刚才我所说的，张玉宁赶紧找回自己的进球的这个射门靴，你老期待张稀哲从中场去压上去远射去破门，这种还是并不是国安最主要的一个这个得分手段。另外就巴坎布啊，希望他的状态尽快能调回来。 好，非常感谢足球报的记者刘翔宇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我们下回再聊啊，翔宇，再见。是，刚才通过翔宇的这个解读，确实梦莹啊，你说这个在场上大家都是各司其职的，对吧？ 对， 就是你是这个中场，我就负责组织，你让我中场的人去干这个进球的活儿，这工资也不多给我一分，是吧？而且前锋，你说你这浪费这么多机会啊，就是作为一个强队啊，应该是不应该浪费这么多机会的，对吧？ 所以对于国安今天的这场表现嘛，大家的确是不太满意。那当然，我们就像满足一下刚才我们是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的任我行说到的嘛啊，说国安不让天鹰参与不合适，那行，我们就满足大家，把天鹰请回来。 是啊，好，天鹰返场啊，今天。Uncle 一下是吧？返场一下，因为这有听众必须说要点天鹰，为什么？就有一个这个背景啊，就是天鹰，这预测国安的比赛呢，往往都是比较的乐观啊。也有人说，哎，这挺护犊子的，是吧？就是说国安的这好那好的，就非常的看好。 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天鹰也是预测了啊，跟我们很多人的观点都一样，就是打天津，咱们这吧，这手拿把钻的应该能赢，但是0-0，天鹰，你看到这比分，你震惊吗？ 我觉得如果看比分，大家任何时候都会很震惊，但是我觉得看这个过程，我觉得这0-0，从上半场一看，我觉得这0-0是太正常了，这场比赛。 嗯， 嗯，对，因为你看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他是在那个外场踢的嘛，对吧？ 对， 乍看上去特别像那个学校两个学校足球队在那踢球了，然后 是有那感觉， 是吧？ 对， 没有护栏，没有看台，没有板儿，就是跟 就环境真的蛮简陋的 啊，就跟一校队一样。然后你能看得见那个摄影的记者是跟着那个拿着摄像机在那跑呢，镜头还晃呢，是吧？一摇一摇一摇的去追去， 嗯， 一看就是说，就是比较仓促的一个样子。另外一个就是这场比赛的这个天气，我后来回想了一下，这是国安历史上有两种比赛，国安板上钉钉打不赢。一种比赛是踢下午场，咱国安球迷全知道这个，国安打不了下午场，下午场都打不好，这是第一。第二，国安特怕打这种闷热的这种潮热天气， 全赶上了吗？ 对，哎，又是下午场，又是闷热的天气。这两个情况国安都赶上了，然后天津队其实人家打得不错哈，人家尽管是密集防守，但人家也打出反击来了，对吧？他作为一个这种实质球队，我觉得人打是对的，你不能要求人家天津不许防守啊，你必须给我攻出来跟我对攻，我上半场射门12脚，你才一脚不对啊，你也得攻出来，咱不能这么要求人家，对吧？人家就密集防守打你反击很正常。国安队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我相信大家也看到这个问题了，就是面对的一个对手在闷热天气之下的密集防守的情况之下，原来我们怎么办？奥古比耶拉这个二人转上去就搞定。当我们没有这两个人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呢？就得通过我们本土队员的这种解决战斗，破密集防守，全世界都是难题。但是全世界都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一定要更多跑动，大范围穿插，拉开对手防线，破密集防守，就这么一个办法。 嗯， 而大范围跑动穿插的前提条件是你得能跑啊。这场比赛我上半场30多分钟我就看见这个国安队员跟天津队员就叉着腰，然后满脑门是汗，浑身都是透，就跑不动，跑不起来。 对， 国安队最能跑的这几个队员，包括你说池忠国属于能跑的吧， 对， 你看池忠国这场比赛的跑动范围覆盖范围比原来都小了，需要你奥古的时候奥古不在，需要中场队员能跑起来的时候，天气情况、温度情况、环境情况又不允许你能彻底跑起来。我认为国安的这场比赛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在，都不在，然后再加上人天津队，咱们竖大拇指说人踢得挺好，所以说咱没赢，我认为情理当中。另外一个不得不说的是什么？我们自己把握机会能力也差，我们也不是说一点机会没有，对吧？ 对， 张玉宁门前球迷也说了，说你这每次离门2米，就你禁区外是吧？你咣一脚哈，抡个大脚，咱能理解。离门远，离门2米，你也咣一大脚给踢飞了。他说你小点劲儿，这就进去了。 嗯， 就门前把握机会能力嘛。包括那个赛后比利奇也说了哈，说这个门前把握机会能力是有问题。说你要进几个机会，只要进一个呢，咱就不一样了。教练也谈到这个问题。 嗯，是，当然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之下，确实他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讲，这个煎熬太大了啊。这我看到有朋友说了，这是在这个赛区啊，一出门只要一出了空调房，身上立马全都是汗呢，啊，更别说这个运动员们在场上这样的飞奔啊，去奔跑，对身体来讲这个要求太高了。另外，我看有朋友的观点认为说，这个是不是中超比赛啊，现在进入到了一个这个疲劳期啊，是刚进行这一两场比赛就进入疲劳期了，因为这个实在是太热了，这个天了。这个我看有朋友说，也是在选择赛区的时候，是不是并没有非常仔细的考量啊？天生你觉得就是这个天气的影响呢？ 天气的影响简直是太大了，真的是，因为就是大家可能感觉这几天怎么样？就北京这天啊，咱这朋友都能感觉到。下完雨又闷热，这天是吧？ 嗯。 然后我那天咱们连线还说呢嘛，我头两天一上海朋友来说，哎呦，你们这天跟我们有点像了哈。咱们就想想哈，咱们这两天大家出门都受不了，觉得怎么这么难受啊，都不愿意出去。这个南方苏州当地的天气比咱们还要夸张， 那么你不单要出去，而且你得让这些队员在这踢九十分钟，高强度的对抗九十分钟。于大宝赛后怎么说？采访的时候说，叫啊平安健康的踢完了这场比赛是吧？就大概意思啊，就平安健康的踢完了这场比赛，你把时间安排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踢，平安健康的踢完这场比赛了，大概意思。也就是说，这种天气下让球员们去踢，真的是对人的健康，我觉得是有一定问题的。 嗯，是，另外这个再多说外援几句吧，天鹰，就是巴坎布，我看接受采访时也透露了，就是他的一个未来的选择，就肯定他说的自己说的，就未来不会继续在国安再踢下去了，因为考虑到一个是他说是疫情，还有一个与家人的这个距离太远了，这个确实也都是人之常情啊。想问问天鹰，你觉得对于这个外援，咱们还会有更多的一个要求吗？啊，另外还有索萨，对。 对，我说巴坎布这个哈，我觉得我认为最大的核心问题还是因为你再续约给不出他那么高的工资来了，对吧？300万的工资就是封顶了嘛，你给不出来了，你给不出他现在这么高的工资来了，我觉得这是核心问题。说别的，我觉得都是那么回事儿，是吧？我相信经济问题，这个工资问题才是最大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跟家人是不是能团聚啊？我觉得这可能是退而求其次的了，因为职业运动员嘛。行走江湖啊，走遍四海，这个包就走了。原来我见那个谁，那个河北队有个外援卢卡，叫切尔西那个，然后叫卡库塔是吧？ 嗯，对， 那个边锋。然后他们那个队里的跟我说，哎呦，说那卡库塔挺逗的，在切尔西也算个球星哈，挺大牌一球星，背双肩包就来了，双肩包往宿舍一搁，就进队训练了。这种人就是职业球员，就是这样，走遍五湖四海， 习惯了流浪。 对，其实说，你说家人在不在身边，不是那么重要，关键是给不出工资来了，就不会再有那么高工资了。然后，所以说咱们国安球迷也要适应，就未来这种工资线之下的，我们得去刮彩票了，看能不能刮得出来性价比超高的人，刮不出来，水平就跟什么一样，索萨一样，说到索萨了是吧？ 嗯。 索萨，我其实一开始对他的期望值还挺高的，因为我看他那形象哈，因为索萨，我看他形象挺有范儿的，索萨往那一站，范儿挺足的，大牌球星那劲儿，然后球迷找他一签名，头都昂着那劲儿哈，然后那个包括我跟他团队也挺熟的，其实，然后我也问了问他的情况，包括也问了问长春的时候他的效力情况，长春那边的俱乐部的人、媒体的人跟我讲，反正就是说，两个位置可以打，投球很好。对吧？有一定能力，我说那打在我们国安踢怎么样？人说，哎呀，在我们这儿踢也不是主力啊，还能去你们这儿踢啊？大概意思啊，大概意思啊。当然了，也有正面的，比如队里面其实对索萨的评价很高的，就是队里面的人，就是主教练对索萨的评价是试训一下就觉得行，可以留下来了，身体素质、身体能力非常好，这是教练对他的评价。然后工作人员，咱们队里面的工作人员对他评价是什么呢？这人性格特别好，不急不躁。他说：“你不让我上，我好好练；你让我上，我玩命踢。”当然，这都是足球场上表现出来的以外的东西。在场上，我认为索萨到目前为止没有表现出特别出色的能力，没有表现出可以在国安成为主力外援、核心外援的能力。哪怕是说他打后腰，防守型后腰，我认为还没拉尔夫踢得好了吧。 嗯， 对吧？ 是 拉尔夫，因为他跟拉尔夫其实是一个团队 啊。拉尔夫 是 拉，就是那个防守面积豁大那个是吧？ 啊，豁大那个 啊，那我知道了。 啊、 是 拉尔夫当年人在巴西联赛排名第一的中，排名第一的后腰，保利尼奥是他小弟，保利尼奥排第三，他排第一，当年是。 嗯， 那真是防守面积豁大。然后，咱们说这个索萨真不，这点真不如他，肯定没拉尔夫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索萨在进攻当中。你看那个，其实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教练有意识的把索萨往前推，就是在欧洲啊，有一种前腰是什么呢？就咱们都知道暴力型前腰，大家可能知道像那种博阿滕是吧？ 嗯， 你看这哥们儿脚底下技术不是特别的细腻， 比较 糙，不是过人如麻那种啊，但是基本功扎实，身体力量强悍，暴力远射啊，身体对抗的一下非常强。当时我觉得比利奇是想把他搁在这个位置上用，但是。他感觉出来啊，他在这种具体的脚下功夫当中啊，不像一个进攻组织队员那么细腻，所以就拉回到后边来防守。拉回到后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几次位置感不好。国安第一场比赛丢那个球， 他就是上抢一下被丢了，过掉之后那个球对手打到身后，他后边看着。然后今天的比赛有几次我特别认真的看，对手在高速反击过程当中看不到他在回追的身影，所以他在防守当中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合适的队员，在后腰位置上面。所以说我认为啊，如果他非常好，那就是现在还没有表现出来，就现在表现的来看，我认为有一定差距。 是，尤其大家就是跟以前之前的这个比啊，是吧？这确实是有心理的落差， 差距很大嘛。 没错，尤其在跟不止国安自己跟自己比，跟其他队的一些好的这个后腰一比，尤其是外援啊，曾经达到这个 level 这个级别啊，这一对比啊，心理的感觉是受伤就更严重了。但没有办法，现在中超是吧？天鹰现在就是这个紧缩了这个财，这个银根之后啊，另外这个投入减少之后。啊，这是一个必然的事儿啊！就是你钱给少了，您想想，您还能来跟以前一样级别的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咱们得一点点去适应。哎，这边看到好像有几位朋友的这个点评， 对，这位叫 David 的朋友就说了，一成不变的战术套路，战术打法很古老，就像在90年代一样，到了前场就往回传球，又不见培养什么新人。 哎呦， 啊，说这个外援问题，俱乐部也要给球迷。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是， 然后说当然还不如去多多的锻炼锻炼新人。 就是这个朋友的观点，天生你同意吗？就是今年要不然就锻炼锻炼新人吧，疫情之下说这个冠军含金量也有限是吧，这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这个事儿啊，这今年就练新人吗？你觉得吗？ 反正今年感觉这比赛踢的是有点乱七八糟是吧，大家会觉得哈，赛程赛制非常混乱，给12强赛腾地儿，然后弄得非常混乱，然后大家会觉得今年感觉特别不正常，然后又赛季之初那么多俱乐部出现问题，大家真的是有点这个把今年的比赛看得不那么重要了。大家可以看看朋友圈，原来这种比赛打完之后一片评论的，现在朋友圈大家可能关注度都不在这儿了，这是一大问题。另外一个我觉得说锻炼新人啊，其实应该这么理解，新人的成功的新人如果想上来，他一定是在成功的基础之上，就这个俱乐部在赢球，你让新人上来带着他一起赢，新人会成长。92年曼联黄金一代，那是有坎通纳在，对吧？带着一帮那个曼联小孩，当时那帮曼联的小孩，贝克汉姆他们，那已经就是在这个年龄段打遍英国无敌手了。再加上坎通纳、坎切尔斯基这帮老将在一块儿，那他在胜利的轨道上带着这帮小孩走，小孩才能成长。坎通纳走了也不怕，有斯科尔斯可以。这位置，那么国安现在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让一堆小孩上，现在我们主力上成绩还不稳定呢，让小孩上要是输一稀里哗啦，我认为对年轻人的成长并不好。所以说还是应该以稳定的成绩来带动年轻人上。当然那个朋友说让年轻人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今天啊如果不是因为U23问题啊，我觉得何振宇可能上不了。未来什么时候比利奇让何振宇、高天翼、让柏杨这样小孩都可以一块首发，那我挺佩服他的，试试呗，对吧？ 是 说还是以主力阵容为主，但是搭配更多年轻人。 还是那句老话，所谓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大家都想两头都顾，都想得到啊，但是呢，现实证明是不太可能的啊，所以你最好有一种所谓的抉择，要么是练新人啊，就算交点学费，咱们觉得也值了啊，亦或就是。这个赶紧的把这个阵容看怎么样调整一下状态，然后全力以赴的去继续的争夺，希望能够重新回到这样的一个争冠集团当中。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不只是国安队的这个状态一般啊，像是海港也是0-0打平了武汉卓尔啊，可能真的是因为天太热了，对大家影响太大了。 对， 是，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天鹰再次跟我们连线聊了聊关于国安的事啊。好，谢谢天鹰， 谢谢， 咱们下回再见， 再见。 好嘞，再见。 是，跟天鹰这一聊，感觉他对于国安的未来还是依然看好啊。但是这个在比较客观的前提之下，跟我们分析了国安目前的这个年轻人这个水平，包括俱乐部的这样的一个外援的情况。由于这个整体中超都受到影响啊，外援的层级能力都会普遍的下降的前提之下。 其实很多朋友还是 对，就像刚才天儿说的那句话，我就说特别逗嘛， 哎， 有点像是抽盲盒，反正就是看你能不能够抽到一个，然后这个应该叫性价比也不错的，然后也能让大家满意的。的确，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各家接下来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 没错啊，所谓的刮彩票，希望国安队未来在外援选择上能刮得一个500万大奖这种级别的彩票啊，那我们就开心了。好，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是由孟莹、康乐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一个半小时的大直播，这个是我们今天19号开始的奥运特别节目。 对，接下来一直都是这样子啊， 没错， 在奥运期间， 没错，都会非常的精彩，希望大家一起来跟随我们北京体育广播，一起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的各种精彩。好，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东京快报。